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方向，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维园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世贸中心快线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啊！咁但系仲有车龙啦，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一直都在说父亲节的故事。 喂，开心日报的林超荣，同阿女相处最开心的事，不是阿女氹你，是啲女取笑你。一起看电视的时候，忽然之间他们说，耶耶，爸爸爸爸爸爸，这部戏爸爸写的。啊，你看不怪之得啦，他自己都不敢看，即刻转台。啊，虽然在这里取笑你，但是大家都笑得好开心。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有个窝心的父亲节。 会计师工会嗰个权力上面咧，嚟紧部分都可能会转去呢个财务汇报局，包括监管上面啦，同埋一啲系执业会计师嘅发牌。 好多中小型会计师行嘅担心，非上市公司嗰个核数工作，令到佢哋嗰个成本或者个忧虑去大增。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汤鸡就唔会用牛刀嘅，即系我要睇翻被监管者究竟系一个咩情况嚟做一个适切嘅一个监管。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陈亮君、高福慧，星期六问责。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6月17日，疫苗接种保障基金批出三宗申请，合共45万元。 台山核电厂约五条燃料棒破损，当局称不存在泄漏。 新增一宗斯里兰卡输入确诊个案，带 N501Y 变种病毒。 美俄峰会结束，声明指即使两国关系紧张，仍可于共同目标取得进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是来到6月17号的朝流早，星期四。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看的观众听众，你们看的是千禧年代。早晨，我是萧乐文。跟大家讲一下外面的天气情况，现在是30度，相对湿度 82%。还有一个酷热天气的警告，咁都可以留意住啦。跟大家想讲一下有关于规定区议员宣誓的2021年公职参选及任职集项修订条例草案，其实在5月，即是上个月就已经是刊憲和生效的。看到昨日《星島日報》的報導就說，引述消息，政府將會在7月就正式安排區議員去逐一宣誓，會根據是否觸及到有關於負面清單的行為。而根據報導的消息就說，如果是參與過民主派初選，借出過議員辦事處做初選的票站，以及簽過默諾無悔的立場書的，都會這幾個行為都會是納入去負面清单的，即是做过这些行为的人都有可能是会被 DQ 的。现在根据报章的估计，就是最少有170名的区议员是有可能会因为这样而被 DQ 的。看到昨天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都被问到，他就说宣誓的安排未有新的消息公布。另外也都被 问到会不会按住负面清单去处理区议员宣誓的问题呢，他就说任何政策局都会是依照法例去处理的。具体情况究竟会是怎样呢？宣完誓之后会不会好像真根据报道说有可能会有过百的区议员因为涉及一些负面清单的行为而要被取消资格呢？如果真的一旦有这么多区议员出缺的话，对于选区的影响是什么呢？又会怎样处理呢？请来一位嘉宾跟我们一起在电话旁边倾。有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梁志祥，早晨。 诶，早晨， 萧 乐文， 早晨，梁志祥，点睇而家有报道咧，包括星岛在内啦，咁啊讲到话七月咧就应该可能系安排区议员宣誓啦，咁亦都头先讲到啦，话参加个初选啊，提供个场地俾人去投票啊，等等呢啲行为咧都可能会被 DQ。你自己估计会唔会呢啲行为都会同 DQ 系扯上关系，或者有几多人被 DQ？ 你自己评估系点咧？ 其實那個公職人員的宣誓條例呢，其實書我哋立法的時候都大家都討論，即係正負面清單啦。其實正負面清單咧，其實就都好清晰嘅，都列出咗一啲即係究竟咩情況下咧，先至叫做咧即係叫負面咩叫正面等等嘅嘢啦。咁所以咧就呢、這個今次如果即係嗰個宣誓條例要執行同埋要落實咧呢、這個區議員都宣誓嘅話咧，咁其實會對照佢哋嘅行為嘅，即係一定會係咁樣。即係我估計咧，即係喺宣誓過程或者宣誓前後啦嚇，究竟判斷或者叫做覺得佢哋係咪真誠地去宣誓咧？其實喺呢、這個對佢哋過往嘅一啲行為，甚至係一啲嘅表現咧，都會納入去考慮當中。 即係五月呢條條例生效之前嗰啲行為都應該考慮埋係嘛？ 其實當初我哋喺立法嘅時候都問咗即係當局究竟點樣去判斷，甚至我哋都認為咧需要有呢啲考慮。如果冇呢啲考慮咧，因為你宣誓咧同我哋做緊一啲事情係兩件事嚟噶嘛，即係唔會咁容易判斷到你係咪即時睇到你係做錯嘢或者冇做錯嘢。咁但係宣誓咧就係、是、用你自己嘅一啲即係內心，甚至可能係你嘅一啲即係承諾啫嘛。咁所以承諾你梗係有當然係有個即係前後啊，甚至有個記錄去參考啦。如果唔係咧，點樣去知道你係咪真誠咧？咁即係亦都有人做咗一啲比喻，就係、是、哇，我當你結婚嘅時候啊，宣誓啊，即係對伴侶嘅個忠誠，咁忠誠。唔會淨係睇佢嗰刻噶嘛，咁所以咧，其實咧就大家都理解嘅，即係如果宣誓咧，必然會參考佢過往一啲行為，甚至佢嘅一啲決定咧，去作出一啲即係最終嘅考慮咧。我諗呢個咧宣誓官咧必須係要有呢、這個即係考慮嘅。咁所以咧而家傳聞咧三種行為有可能都會觸犯呢一個咧，即係宣誓條例入邊嘅即係負面清單咧，我覺得就值得大家去研究啊。嗱，包括剛才你講嘅三方面啦，包括初選即係參與初選人啦， 同埋簽立物無悔啦， 無悔啦，堅持抗爭啦，你都簽咗噶啦。仲有咧，借出議員辦事處作為即係初選嘅場地啦，咁樣。咁你其實呢三樣嘢咧。我哋仔細去分析一下咧，其實都完全同而家咧大家都知道啦，即係有部分人咧，因為參加初選已經被即係扣留咗啦，即係會有機會係觸犯國安法而去被控啦。咁呢、這個同佢哋個嗰個行為嘅決定咧係有相關嘅。譬如你參與初選，初選其實佢哋提出嚟嘅即係嗰、那個即係。目標呢就要攬炒嘛，係咪，即係當如果當選之後就必須要呢即係無差別地去反對政府。咁其實呢個咪就係中咗國安法入面嘅一啲條例囉。 成日話另一方就話佢哋做呢個行為嗰陣、譬如講落負面清單，點解冇，即係當時係冇負面清單㗎嘛。咁你做呢個行為嗰陣點知會觸及到負面清單而要被 DQ？ 即係舉個例啦，未必話參與初選，而家話提供場地，咁當初真係唔知道呢個會同負面清單係有關係㗎喎。 嗱，關鍵就喺呢度囉，即係因為嗰個係完全觸犯國安法嘛。即係當然呢一個呢要最後尾判佢係咪有罪啦，但係宣誓咧就同判罪係兩件事嚟嘅。宣誓係你自己嘅一啲咧目標啦，可以咁講你自己嘅行為目標嚟嘅。咁所以咧，你嘅目標係觸犯咗嘅話咧，咁其實宣誓官係可以唔信任你嘅嘛。 阿梁志祥，我咪講下，譬如如果真係啦，一旦咁多人係出缺嘅話，一個選區嗰度，咁好多區議員冇咗，好多選區冇咗區議員嘅，你自己有冇諗法話點樣處理咧？呢、這個有。 其實當即係我記得我上個月都即係曾經向媒體都講過下，即係若果個區議會已經被DQ 到咧支離破碎咧，咁可能真係運作上有啲問題。 咁譬如你低於一半嘅區議會啦，係嘛？即係原先四十人嘅，咁你而家 DQ 到剩翻十八人，咁你都一半人都冇咧。事實上你個運作係可能有困難嘅。咁我覺得呢個咧值得即係喺呢一個政府咧要諗啲辦法去處理一下。咁當然咧，即係都有啲人問到咧話，喂，咁究竟如果 DQ 得即係太多人？咁造成咗咧，即係嗰個地區上面有啲選民咧，即係可能佢哋當初都好積極去投票，希望選出一個為佢做嘢嘅人。咁呢個人都走咗啦，冇咗啦。咁究竟我應該點處理咧？咁其實這個我覺得選民亦都第一就本身個人佢自己參選嘅時候咧，即係都要有承諾啦。咁嗱，有部分而家我哋睇到佢辭職，咁辭職呢啲係點咧？咁樣。咁好啦，被 DQ 嘅，咁當然佢做咗一啲即係不合適嘅行為，而導致即係佢不能夠繼續出任議員咧。咁其實呢啲行為都即係佢自己要負上呢個責任啦。咁另外一方面咧，我記得咧，即係我做咗廿幾年區議員啦。咁呢廿幾年入邊咧，我其實我哋個責任都係咁樣，當選嘅時候咧。就會去為全區嘅居民服務，甚至全港嘅市民去表達一啲意見。咁換句話講咧，其他議員其實有責任都要承擔翻，即係社區入邊嘅一啲選民嘅要求咯，或者一啲求助咯。 即係剩翻低嗰啲議員， 放棄咗唔去幫手，係啦。你有亦都有呢個責任啦，因為市民嘅意見、市民嘅要求，我哋有責任要去反映啦，係嘛？ 做唔做得曬咁多咧？剩翻低嗰啲，即係如果話咁多人出缺，剩翻低嗰啲係咪可以做得曬、頂得曬其他選區嗰啲嘅區議員嘅工作咧？咁另外，我見你有提過分區委員嗰啲嘛，係嘛都？ 分兩部分啦。如果係政府要諮詢、要聽意見咧，其實就唔單單係區議會可以做到嘅，因為而家區議會咧就冇一個即係實質嘅決策權啦。咁但係咧就分區委員會甚至其他嘅一啲社區上面嘅委員會，其實政府都不停咁去諮詢佢哋。咁包括交通啊。甚至咧社區嘅建設啦，佢哋都去諮詢噶嘛。咁其實呢個咧就政府嘅諮詢咧，我相信就唔會出問題嘅。而家係即係大家擔心就話，因為呢、這個議員嘅出缺太多啦，咁造成咗咧即係個市民去尋求幫助嘅渠道少咗。咁我覺得呢個係事實上咧就因為係呢、這個出缺問題造成。咁但係其他嘅區員其實。即係都希望佢哋咧能夠喺呢方面做翻啦，唔好因為喂你唔係我選區，我唔理你咁、樣，咁呢種行為就即係我自己嘅經驗就唔應該係咁樣啦。 梁志祥覺得需唔需要補選咧？其實因為仲有成兩年嘅喎，都成個區議會嗰個任期。 嗱，因為幾個因素要補選嘅，第一個就係因為太多區員即係出缺而可能要進行補選，呢個即係過往都係即係行之已久嘅做法啦。咁但係。其實大家今年你睇下，舊年立法會都因為疫情影響而選唔到啦。咁今年咧會唔會疫情有即係穩定咧？咁呢個望目前而嘅睇目前而家就係有啲穩定嘅。咁但係會唔會因為呢個因素而冇話嘅補選咧？咁我覺得亦都唔排除。第二個咧就係跟住落嚟幾場選舉啦嘛。幾場選舉其實都有困難嘅。再搞區議會選舉咧唔容易，因為你如果睇全民講咧，有百幾個區員要補選咧，即係話全港都要即係全面地補選咁上下，咁就係一個幾大型嘅選舉嚟嘅。咁呢個不得不咧，我覺得政府係會考慮補唔補選，或者係急切地補選咯。即係呢個一定要考慮。 我想問咧，因為我見咧區議會條例就講話，即係規定喺任期結束前四個月就不得係舉行補選啦。如果又即係成兩年任期都唔補選，會唔會反而係違反咧區議會條例咧？ 即係我覺得就呢個頭先都講咗有幾個因素啦。即係嗱，你係疫情一個因素啦。第二個咧就大家都擔心話諮詢出問題咁。其實我都講過，都即係其他委員會其實可以代替到。其實呢個係唔係好當前係最急切嘅一樣嘢咯。咁當然政府應該要考慮係咪應該補選嘅。 OK， 好啊，唔该晒梁志祥，同你倾到呢度。好，梁志祥就系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嚟嘅。咁另外我哋都就住今次，譬如而家有报道讲到话。可能會在七月要區議員宣誓，請另一位嘉賓跟我們一起談談。有民主黨主席羅建熙，早晨。 早晨。 早晨，羅建熙，你們怎麼看今次這個報道？就有三個的原因可能會影響到議員是否被 DQ 啦，區議員講緊就是有沒有參與過民主派初選啦，有沒有借過辦事處的場地出來啦，有沒有簽過這個默諾無悔的立場書啦，怎麼看呢？這個 我谂到而家为止，我都仍然系即系觉得传闻就系传闻啦，报道就系报道啦，咁样即系有好多唔同嘅想法。咁其实我印象中，其实呢几个元素咧喺以前嗰啲传闻里边咧，其实都一路都有出现嘅。咁今次有啲唔同嘅咧，可能就佢有个宣誓嘅日子，咁同埋有一个佢即系自己将嗰啲唔同嘅类型嘅嘢加埋咗，然之后就有一个170呢条数出嚟，咁就比较大啲。咁我自己会觉得佢哋政府有啲咩想法，咁我唔知啦，亦都冇任何嘅我冇任何收到其他嘅風聲啦。咁但係即係我哋就繼續係做自己，即係我正如我一路要講，就係我從來都覺得我哋黨嘅黨友佢哋係冇一啲嘅工作係違反咗喺條法例裏面寫嘅負面清單嘅。咁佢話嗰啲嘢係違反咗，咁都 OK， 咁到時咪再睇咯。我覺得只能夠係咁樣咯，我自己係做好自己嘅嘢先。 有冇評估？如果真係咁嘅呢幾條線嘅話咧，畫佢出嚟會係 DQ 嘅時候，對於你哋黨會有幾多區議員受影響咧，或者剩得翻有幾多咧？ 啲報道都寫啦，即係咁佢有寫到話我哋可能有59個人可能會係被受到影響，咁但我都係覺得即係如果係真係一個咁嘅情況，咁對我哋當然好大影響啦。我哋而家講緊係有80個區員左右，咁之後佢係將我哋一半以上區員咧係要去取消資格嘅話咧，咁對個黨嚟講一定係會有好大嘅影響。而我相信即係。我哋可以做嘅就係繼續做自己嘅，即係我始終我都係維持住一個就係、是 okay. 不論佢係去喐定係佢唔喐都好咧，咁我哋都係繼續做好自己。即係我覺得有啲位就係我冇辦法去評估，我有冇辦法去預算到究竟佢會如何去定制某一啲嘅行為。咁對我哋嚟講，嗰啲行為唔係一啲嘅違法嘅嘢。喺香港亦都冇任何嘅法例或者冇任何嘅案例話佢已經係違法嘅嘢，咁然之後佢都夾硬用呢樣嘢嚟做嘅話，咁個責任就喺我哋身上咯，我覺得。 但譬如你哋有冇啲因應而家有啲風聲咁出咗嚟之後，話可能因為呢幾個行為被 DQ， 你哋都有啲準備工作咧？我見到有啲議員就話會唔會都解雇定啲議員辦事處啲職員啊，即係做定呢一類工作，有冇呢啲咁嘅計劃嘅咧？ 個黨嚟講咧，咁我哋就冇一個具體嘅實際嘅建議俾啲唔同嘅同事，因為即係講真，佢哋同啲佢哋各自嘅自己嘅職員嘅工作嘅條件係點樣啊，個情況係點樣，即係個個都唔同嘅。講真，咁所以我諗我哋比較難去就住呢一部分去有一啲好具體嘅建議，而都老實就係、是。我哋真係唔能，我哋真係冇辦法去知道佢個風聲有幾準確。咁、okay. 做完之後，咁通我哋又之後又，哦，原來未有事，又扯翻佢先咁樣，跟住下次有新嘅風聲，我哋又炒過啦咁樣。咁冇辦法去做到呢樣嘢，我哋。 OK， 因為今次頭先講到個三點啦，其中一點就係話喺初選嗰度提供個議員辦事處呢啲場地俾人投票嘅，咁見到呢個都可能涉及嘅區議員嘅人數都比較多一啲，亦都如果因為呢條線而被 DQ 嘅區議員嗰個人數都可能話係講緊過百嘅咁，見到有啲建制派嘅立法會議員都話啦，如果你係真係提供嗰啲場地，都好難令人覺得你真心係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咁所以係被 DQ 都合理嘅咁，點睇呢個講法咧？ 我谂即系喺上年嘅七月啦，即系大家即系大家就算你话有啲唔同嘅官员有可能个别有讲过都好咧，咁大家真系唔知究竟系点样嘅。即系如果你话哦，因为佢啱啱通过一个安法之后几日，咁然之后你就有一啲行为系知道究竟系咪会违反国安法嘅，咁然之后你事后就警察拉人。

2021年6月17日，疫苗接种保障基金批出三宗申请，合共450,000元。 台山核电厂约5条燃料棒破损，当局称不存在泄漏。 新增一宗斯里兰卡输入确诊个案，带 N501Y 变种病毒。 美俄峰会结束，声明指即使两国关系紧张，仍可于共同目标取得进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喺千禧年代继续同大家见面啦。头先讲到咧，包括《星岛日报》在内嘅报章都引述消息咧，就话咧政府将会喺7月咧安排区议员咧系会逐一宣誓噶啦。咁啊，一啲涉及到咧民主派初选啦，参与借出议员办事处俾初选做一个嘅票站啦，或者系签署个默诺无悔嘅声明书嘅行为咧，都可能咧系会属于系负面清单。所谓负面清单，其实之前都讲过啦，譬如就是一些损害或者倾向损害香港整体利益，这些是其中一些例子。你又怎么看呢？欢迎打你18723111，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有一些报道都说会有过百的区议员是会被取消资格的，影响究竟是什么呢？另外其实我们都邀请过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是做访问的，不过就说未能够受访。他们的书面回复就指特区政府会按照经修订的相关选举条例妥善筹备和举行紧接而来的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立法会换届选举和行政长官选举，就说暂无计划在短期内是进行区议会补选。区议会补选他们就暂时没有计划了。继续听大家的电话18723111。另外还有刚才跟罗建熙谈完之外，都可以跟另一位的人士谈的，有 民协的处理主席杨毓。早晨。 喂，早晨啊，你好啊。 早晨，杨毓，你自己睇完呢、這、一个消息或者报道啦，算唔算系预期之内咧？如果真系作为一个即系佢哋 DQ 取消资格嘅一个嘅准则嚟讲， 其实都少少预期之内嘅、因为佢都放咗风一段时间啦，咁同埋都经唔同嘅媒体放风啦。咁、但系我觉得即系你要 DQ 就快啲啦，盡快做啦，唔好喺度喺得閒又滲多少少，得閒又滲多少少咁樣，係啊。 你覺得對你或者對民協嗰個風險高唔高咧？又 咁呢個一定高㗎啦。咁、我本身我都有即係出義辦去做一個初選嘅票站。咁即係呢啲佢想將條線畫喺邊咧，就由得佢畫嘅啫。咁佢甚至即係話你做過啲乜，你區議會甚至係上嗰啲唔合理唔合，即係佢唔係區議會職權嘅文件，你都可以即係將條線任佢畫嘅啫嘛。其實係啦，咁而家都冇話咩叫合唔合理㗎。你每日都係有啲唔合理嘅情況出現。咁但係問題係，即係作為一個被將會可能被 DQ 嘅議員，根本我哋就冇一個真係好有效上訴嘅機制。即係就算根本就佢一 DQ 你之後，我哋就基本可以上就停咗職。咁你再上訴，咁咪排期咯。咁搞下，你都任期都完咗啦。哦，到時就算俾你上訴到，咁你要任期都完咗，下一屆區議會啦。咁、你呢屆剩翻嘅時間2年半，基本上都做唔到任何嘢噶啦。咁、所以就係冇一個渠道俾我哋去上訴，呢、這個先係個問題最大喺呢度咯。即係任佢講，任佢做，任佢 DQ， 任佢還先。 頭先你都話覺得個風險高啦，但係有冇保守預計過？即係民協可以有幾多即係區議員留得翻低啊？幾多係真係可能會被 DQ？ 有冇計過條數咧？呢、這個又 如果根據琴日條即係媒體報道咧，就大約一半啦。我哋而家18個議員，咁一半即係可能剩翻9-10個，就即係未行入去條線入邊啦。咁但係當然我哋唔知道條線今日喺呢度，聽日會唔會喺第二度？聽日見到話你哋班友又唔係太過聽話，又喺區議會度即係嘈冤巴閉，咁啊聽日條線可能有入話多少少，咁啊連嗰10個都可能好大危機嘅。 有冇呢段時間即係睇到咁多呢啲消息啊風聲，都有啲準備工作或者同啲街坊交代定咗，隨時可能真係到7月就被取消資格噶啦，有啲服務可能都會有影響噶啦，啲工作安排或者同啲職員有冇即係準備定呢啲咁嘅善後嘅工作咧？ 我未開始嘅，但我估大家都有個心理準備，即係我哋開始都要同啲街坊去講噶啦，因為其實可能我哋都唔係好想好突然間，我哋聽日就唔喺度噶啦，咁樣大家就自己照顧自己啦，咁樣因為其實都可能 即係都做咗區一段時間啦，咁街坊某程度對即係議員都有少少依賴性嘅，咁我哋都希望其實都一個好事嚟嘅，對街坊希望可以有個成長喺度啦，令到佢哋知道啊都要自己照顧翻自己啦，有啲嘢都要唔可以再依賴區議員啊咁樣咯。咁我估嚟緊未來一個月，我哋重點工作都會放喺呢一度嘅。 但你話文協應該都可能仲有啲留得低噶嘛？咁嗰啲可唔可以承接即係被 DQ 嘅議員嗰個選區嘅工作咧？會唔會有呢啲咁嘅安排咧？ 其實咧就好。有難度的，因為你如果他見到今次的 DQ 規模這麼大呢，其實基本上整個深水埗呢，我自己深水埗啦，即是其實一半議員有多呢會被 DQ 的，是啦，咁佢加埋其實佢話公民黨即是預告啊，公民黨啊，新同盟都會整個黨即 是冇曬區議員咁 樣，冇曬區議員㗎啦，咁其實呢個窿窿係太多啦，所以剩返嘅議權呢都未必可以做到咁多區嘅事務啊，係啊，呢個即係有難度喺度嘅。即係我當然我覺得佢哋會想做嘅，但係一下子可能工作增加唔止一倍嘅時候，佢哋真係有啲難應付嘅。 對於啲地區工作，你自己覺得具體會影響到邊方面會多啲咧？或者我見到有啲議員有提及，因為而家咧就政府嘅講法都係話暫時冇一個補選嘅計劃啊嘛。咁就有啲議員就提及，係咪可以分區委員會嗰度嘅成員可以幫下手啊？咁你自己覺得係唔可以取代到區議員嘅工作咧？ 其實嗱，你話要取代咧，就睇政府咁，政府點樣都可以取代嘅。即係佢而家我哋區議員最大嘅問題就係、是、最大個情況就係我哋都有個地區辦事處喺度啊嘛。咁我哋都每日都即係根本上每日我哋有自己啦，有職員喺度幫佢手。咁好多佢哋即係問題咧，就即時可以揾到我哋可以處理到啊嘛。咁你嗰啲分區委員會嗰啲委員係咪啊？即係學會委員，咁揾唔到佢哋噶嘛？係佢哋透明性好低噶嘛？咁你都唔知揾邊個，佢都冇一個哇負責當區嘅委員咁樣，咁佢哋都唔知揾邊個，根本其實佢投訴無門嘅，係啦。咁要去翻最基本嘅啊，乜嘢都可能我以後就會俾曬個電話民政處嘅電話佢哋咯。大家有咩事就揾民政處啦咁樣。咁呢啲就真係民政處就多得我佢哋自己揾隻石頭砸自己隻腳啦，根本就。 頭先我都問阿梁志祥一個問題，就係、是、因為根據區議會條例，就係、是、通常去到個任期前即係四個月內先至唔會搞補選噶嘛。而家即係佢哋個任期就兩年啦。咁呢個你自己點睇？因為而家都話暫時冇一個嘅補選嘅計劃嘅，仲有兩年任期嘅時候，呢、這、一個個做法有冇得商榷咧？或者即係係咯，應該點做 咧？呢個講法完全唔合理啦！你以往你任何即係議員出缺，無論係即係坐監啦、被捕啦、或者係即係健康理由辭職嗰啲啦，咁基本上都即刻可以補選到嘅。咁同埋都唔在乎係咪有其他選舉喺埋撞埋一齊，根本就呢個係即係非常之唔合理。同埋咧，之前我哋都唔係多議員啦，即係可能你三十幾四十個，你一個又咁做，你其實多幾個區其實一齊做埋，有啲嘢更加即係同時間做，慳翻唔少人手。咁基本上政府呢個政治決定唔去。暫時唔去做一個補選，根本就一個政治決定，而令到係再繼續矮化區議會，令到矮化區議會即係少人啦，咁力量更加細啦，反對聲音更加細，咁呢個都係政府樂意去預期到嘅情況咯。 同埋都真係，但又咁講，即係可能真係太多。如果真係一次過成過百區議員都要冇曬，又再做補選，個規模都真係唔容易喎。 咁呢個政府嘅，呢個政府佢做嘅動作嚟㗎嘛。咁佢預咗做呢個動作，預咗要補選㗎啦。咁除非你話你唔做啫。咁同埋條線都係任佢劃㗎嘛。而家根本就佢可以話到條線，我要 DQ 50個，我話條線丟170個，或者全部 DQ 都得通。即係我哋就算好似上年我哋通過一個反對講法議案，哇！佢話反對嘅全部都可以 DQ 嘅話，根本就都唔使玩啦，全部都。 好啊，唔該曬楊旭，同你傾到呢度，多謝你。 OK。 好，楊旭咧就係民協嘅處理主席啊，同我哋講到有關頭先《星島日報》嘅呢一個嘅消息啦嘅報導啦，講到話有三個情況，民主派參與初選啦，借出一啲議員辦事處作為初選嘅票站嘅行為啦，咁仲有就係簽署個默諾無悔嘅呢一個嘅立場書，都可能咧係被視為一個負面清單咧而被取消資格嘅，而家就話涉及可能過百個區議員啊。你又點睇？繼續歡迎你打嚟1872311，先休息一陣。 投資定買股票？ 使摘眼仔估估下，问一问专家就得啦。每逢周末，请嚟不同商界领袖、经济学者同专家，助你分析环球经济走向，认清投资市场局势。投资新世代，逢星期六上昼9:2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直播。不停向前，港台电视跨平台协作互动，新闻时事节目更即时、更立体，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力尽精确持平。 香港电台记者陈鸿钧报道。 平台互通， 欢迎大家收听 收睇星期六晚上 节目互动， 俾台下嘅朋友发言， 达至求同存异。港台电视31，不停向前。 1872311千禧年代。 就住打新冠疫苗咧，其實政府之前都設立咗一個10亿元嘅疫苗保障基金啊。嗱，呢段時間咧，好多人打疫苗咧，有個所謂疫苗猶疑啦。其中一個嘅點啊，都係話啊，可能會擔心啲副作用，亦都擔心如果真係出咗事嘅時候，這個基金嘅保障有幾多咧？咁尋日見到咧，政府有一個嘅公布啊，咁就話截至上個禮拜四啊，即係10号啦，就話接獲咗74宗嘅有關呢個基金嘅申請，包括咧係3宗係死亡啦，有71宗係。傷害的個案，其中有3宗的申請是獲批的，首次公布也是這3宗的申請是獲批450,000元的保障金，涉及是嚴重過敏反應、住院治療和面癱的個案。食物及衛生局就說至今已經完成了的嚴重程度評估個案都是不涉及長期或者是永久身體傷害的。這個都可以請一位嘉賓跟我們一起談談，講一下怎麼看最新有關這個基金的公布了一些批出的個案獲批的。有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由，早晨。 早晨。 早晨林志由，怎麼看最新這個450,000元就涉及3个个案的叫做賠償，嚴重過敏反應、住院治療、面癱，怎麼看呢？這個 睇呢個數字都係似乎都反映到咧，就係有關嘅疫苗咧，對於一啲嘅副作用咧，係真係產生咗嘅。咁亦都係有啲嘅即係賠償咧，個金額其實都唔細，我哋睇到即係40几万啦，即係反映得到即係個基金咧，似乎都即係開始運作啦。 嗯。 咁當然有一啲説法就係話，即係嗰個嘅數字都係即係。少啦嚇，因為都70几宗，你已經係彈走咗11宗咁樣。 嗯，係11宗係話同疫苗無關或者不可分類。嗯， 係啦，咁就係亦都係一個案咧，就嗰嚴重程度咧就唔獲呢個保障嘅。 嗯， 咁所以即係如果批得3个話咧，咁即係數字上好似少，咁但係都唔好忘記咧，即係我哋疫苗開打都係100天多啲啦，咁所以即係呢個數字，我相信喺日後都可能會一路即係遞升啦。咁我希望唔會話升得太急，因為我哋都唔想話一啲疫苗嘅注射就影響一啲即係好大嘅傷害啦。 嗯， 畢竟咧嗰個嘅數字反映到咧，即係個賠償咧係45万咧，即係都係一啲我哋預見得到嘅一啲嘅事情，但係咧似乎嗰個嘅資訊咧都唔係話太過。即係風雨啦，因為我諗我睇到嘅嘢同你睇到個版子都係一樣，都係即係寥寥可數嘅一啲數字啦，同埋一啲好簡單嘅描述啦。 嗯， 咁對於而家呢個發放嗰個嘅資訊嚟講咧，我相信即係市民唔係話好奇，嗰啲人係攞到幾多錢，而係透過呢啲資訊咧，我諗即係市民亦都可以做一個評估咧，就係話究竟有關疫苗咧，嗱而家批出嘅數字咧，即係好明顯確認咗。有關專家咧嘅顧問咧係唔可以排除佢哋兩者有關聯嘅，即係注射疫苗同埋呢啲造成嘅傷害。 嗯， 咁所以如果呢啲係一啲確實數字咧，市民就會睇啦，就係究竟如果真係有一啲事情發生咗，咁我去接種疫苗嘅時候係咪應該要考慮清楚？特別就話資訊上邊咧，我哋睇唔到咧，有關嘅賠償個案啦，或者申索嘅個案咧，有關嘅申索人嗰、那個。年齡啊、性別啦、啊，佢哋係咪而家完全康復啊？或者佢哋嗰個嘅嚴重程度有幾嚴重咧？咁當然最重要嗰一樣嘢咧，就係究竟有關嘅個案咧，牽涉邊一種嘅疫苗咧？我諗市民都想知啦。 係，頭先你講咗啲資訊想知咧，因為今次都冇講到，譬如嚴重過敏反應係點樣咧？所謂住院治療，因為即係講呢三個個案啦，咁啊嚴重過敏反應、住院治療同埋面癱啦，咁呢一啲就咁聽落去，你覺得又夠唔夠清楚咧？除咗頭先你話我有啲資訊，即係究竟打咩針啊，係男定女啊，嗰、那個人幾多歲啊嗰啲之外，本身呢個描述又清唔清楚咧？你覺得深入多啲 咧？呢個就相當唔清楚啦，因為嗰個嘅所謂過敏反應其實都係。即係好多事情會發生嘅，乜嘢引致到佢嗰個嘅出現咧？我諗即係大家市民都想知，因為可能市民佢本身有一啲嘅身體狀況，如果嗰個身體狀況佢同呢啲申索嘅人士嗰個嘅狀況係吻合嘅話咧，咁佢可能會有啲猶豫啦，可能要問清楚醫生先好去接受呢個疫苗注射啦。咁住院治療都係即係好含糊嘅，我哋唔知佢乜嘢原因去。即係去令到佢需要住院接受治療嘛？ 今次因為見到都話即係三個獲批嘅個案都好啦，或者係未唔獲批嘅個案都好啦。頭先講到有十一個係同疫苗冇關或者不能夠分類嘅啦，咁都話係唔涉及長期或者係永久身體傷害嘅。呢方面對於病人又好或者對於市民又好嚟講，會唔會都可以減低到一啲疑慮？就起碼睇咗一部分嘅個案都係唔關一啲即係打完疫苗之後冇一啲嘅長期或者永久性嘅身體傷害。這個會唔會都影響到佢哋打針嘅意欲啊？ 咁我諗如果我哋即係相信專家咧，即係佢哋嗰個嘅結論咧，喺嗰個資訊發放方面咧，我諗市民都想知多少少。我哋唔係話要曬每個個案嘅排版咧，你要睇曬佢所有嘅資訊，但至少咧有多啲嘅資訊俾我哋睇得到咧，嗰、那個嘅嚴重程度啦，即係或者係嗰個嘅個案本身嗰個性質啦。呢、這個我諗資訊上邊咧，如果可以俾到我多啲市民去考慮咧。咁我覺得即係對於佢哋評估佢哋係咪接受嗰個疫苗咧，都重要嘅。畢竟我哋而家講緊即係百零萬嘅市民接種咗即係兩劑嘅疫苗咧，那個數字都係偏低嘅。 另外因為今次都講到話一啲個案咧，有啲乜嘢個案係可能係不獲係即係批呢個款嘅，咁就話係未達嚴重程度評估框架嘅門檻啦，冇喺政府計劃之下接種呢啲新冠疫苗嘅記錄啊等等咁樣，你覺得呢一啲嘅條件又清唔清晰咧？又 呢個就我唔敢話唔清晰啦，因為我都覺得好詬異，就係即係其中一個死亡個案，佢係話即係。即係冇政府係冇去一個接觸嗰個記錄嘅，咁呢個即係有啲吃驚啦嚇。咁但係咧就如果嗰個嘅提供嗰個專家佢認為佢嗰個批或者唔批嗰個嘅資訊上邊咧，我諗佢即係特別係唔批嘅話咧，我諗可能都要俾多啲資料我哋睇究竟因為啲公帑嚟噶嘛，我哋都想知道即係點樣去用或者唔用。咁我諗市民應該都有個知情權。 整體你覺得，譬如今次呢幾個個案啦，金額，因為佢冇講分別每個個案，呢三個個案分別係攞幾多，就係話個總數係45,000蚊咁樣。你自己預期邊一個個案係屬於即係攞得比較高保障金多啲嘅咧？又 好難估計啊！嗱，因為我哋啲睇到面談咧，佢係嗰個賠償金額咧，就係、是、要睇翻你嗰個嘅百分率啦。譬如即係講緊面談係4%嘅咁樣，咁呢個4%仲要係7天或者係26周之內發生，咁當然接近26周你就攞到盡嘅4%啦。而4%用翻喺嗰個嘅傷害嚟講咧，又睇翻你個年齡層係屬於即係40歲以下啦，或者係40歲以上，即係300萬同埋250萬之間，剩翻4%或者其他一個低啲嘅比率。咁呢個我諗即係我哋都想知道究竟佢呢個嘅嚴重程度咧係介乎邊個百分比咧？而定出嚟嗰個數額咧，咁呢個我覺得即係喺唔影響嗰個病人嘅個人資料之下咧，其實都可以公布俾市民知道啦。 OK。而家就未知，譬如下一次即係一啲批咗個案幾時要公布啊？你覺得有冇需要定期或者每兩個禮拜、每一個月咁公布會好啲咧？ 我覺得有需要嘅，因為呢個都係公帑啦，同埋即係你而家整個疫苗接種計劃都係如火如荼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喺呢方面嘅資訊咧，我諗都應該要去定期發放。即係我相信即係。至少啦嚇，即係兩個星期即係發放一次類似資訊同埋多啲資訊啦。畢竟我而家都有一個嘅即係安靜啦，係嚟處理所有呢啲咁樣嘅申請啦。咁呢啲資訊，我覺得應該唔難去即係兩個禮拜或者更加密嘅方式咧嚟到發放。 OK， 我而家就應該係每個月會更新嘅嘛，呢啲資料係嘛？以你所知， 我睇唔到佢嗰個嘅幾耐更新一次，因為呢個係。是只是那個保障基金的個資訊、 okay. 就有別於他現在那個關於疫苗一些嚴重事故的發放的資訊那個時間、 okay. 另外剛才講到安盛就是政府現在委託第三方的行政管理人就是剛才講到保險公司是來處理的、這個做法你覺得是不是都是常見的國際上來說或者是有沒有問題呢這個這樣的做法有 我想這個做法就他是找外援即正如而家我哋嗰啲嘅，即係5000元都可能要揾一啲個別機構嚟到去發放啲錢咧。即係呢個都變咗好似係一個常態。 嗯。 啊，咁啊，暫時我睇唔到有啲咩唔恰當嘅地方啦。咁但係都係公帑啦。如果你話即係做之前有冇話即係出個 tender， 即係等人哋入標去做呢啲咁樣嘅工作咧，都係即係我哋要想知道咯。 嗯，整體嘅速度上，而家審批嘅速度，你點睇？有冇得需要加快啲咁樣或者？ 我好難講話佢唔夠快嘅，因為我都唔知第一宗個案幾時即係入紙去即係申請嚇。咁、但係如果你話而家 hold 住，即係71宗都仲有56宗加2宗都仲係即係審視緊咧。而其中佢有一個原因咧，就係話嗰個尚未取得專家委員會嘅評估結果咧。咁、我好想知呢個會唔會一個樽頸位，令到即係所有嘅審批咧都可能即係 hold 住咗、 嗯。 因為啲專家都好忙啊，日日都走出嚟講嘢。咁佢哋如果要等佢哋要做一個結論嘅話咧，呢個係一個關鍵嘅決定嘅話咧，咁佢哋嗰個嘅工作要好緊密啦。 好啊，唔該曬林志友，同你傾到呢度。 報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欧盟成员国寻日同意解除8个国家和地区的旅游限制，来自有关地区的旅客入境欧盟国家无需接受14日隔离检疫。港澳地区亦都上榜，欧盟原本一度要求港澳两地采取互惠措施之后，才获纳入这份白名单。不过及后再有外电报道，欧盟代表已经决定取消相关要求。本港工商界都憧憬有关安排，预料有助业界恢复到欧洲川州过省谈生意，以会展业最为受惠。不过专家就说，欧洲的部分国家仍然被纳入高风险地区，本港只有疫苗接种率达到70%水平，才能够放宽对欧盟国家的入境限制。星岛日报报道。 明報相關報導就訪問了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姚思榮，他認為歐盟放寬對香港的入境限制是好事，顯示當地認同香港的抗疫成績，但由於旅客返港之後仍然要檢疫最少14日，估計不會吸引到很多香港人到歐洲旅遊。不過他相信措施會令部分探親和商務客有誘因出行。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認為，政府對外防輸入要好小心，否則會影響同內地通關。相信港府不會隨便放寬對歐盟的入境限制，港人從當地回港仍然要提供病毒檢測報告和檢疫。明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疫苗計劃開展以來，至今最少有21人打針後死亡，3605人接種之後產生異常反應。政府注資10億元成立疫苗保障基金，至今接獲74宗嘅索償申請，並且係向3宗申請人提供賠償，合共金額係45萬。當局未有透露3宗個案嘅詳情同埋賠償額。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柔說，當局是需要提高透明度，如果市民能夠得悉申索者的病情、年齡、申索金額，或多或少都可以評估到疫苗的安全性。這是《蘋果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港府最快下個月起發放公共輪候現金津貼，並且會在今日公布詳情，大約90000個家庭受惠，預計2人家庭可以獲津貼2200元，4人家庭是3000元。預料計劃涉及公帑超過80億元，港府將以試行形式為住在非公營房屋冇領取綜援而輪候公屋超過3年的一般申請住戶，以及長者一人申請者，現金津貼的實際金額將參考綜援租金津貼上限的一半。是《經濟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政府早前收緊公司查冊安排，以打擊起底和濫用他人的個人資料。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昨日向立法會提交文件，有關查冊安排的修訂將會在明天刊憲，首階段在8月23日實施， 新制度之下，只有七类指明人士日后可以继续查阅公司董事的住址和完整的身份证号码。东方日报报道。 商报报道，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将会在9:22发射，飞行乘组由三位太空人聂海胜、刘伯明和汤洪波组成。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助理桂启明在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将会在2022年完成太空站在轨建造，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今次神舟十二号太空人乘组将在航完成四个方面的主要工作，包括开展两次出舱活动和舱外作业。商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东方日报的政论讲到，法援署的设立原意是让没有经济能力的人亦都能够寻求法律公义。随着本港泛政治化严重，法援不单只是沦为反对派的提款机，甚至变质为政府打政府的工具。政论说，法援制度涉及公帑，要用得其所，更加要接受社会监督。不来一次刮骨疗毒式的改革，司法制度难言回到正轨。东方日报政论。 明报社评话，广东台山核电站一号机组反应堆一个回路冷却剂的放射水平增加。台山核电站距离香港有百几公里，特区政府必须和内地当局保持紧密接触，掌握最新情况。国际原子能机构认为没有迹象显示台山核电站发生核事故，亦都未质疑通报有问题，各方没有必要过度反应。不过社评认为，港粤仍然可以趁这个机会检视一下通报机制，看看有没有地方需要完善。明报社评。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说，美国总统拜登访欧推销的反华大计，对于欧洲国家来说，地缘政治上的矛盾主要是来自俄罗斯。社论说，欧盟同意美国制华大方向，既可以向美国争取利益，亦都可以成为与中国谈判的本钱，因此将会在美中之间取得平衡，不会一面倒向美国倾斜。星岛日报的社论。 苹果日报评论说，美国总统拜登欧洲之行，外界评论不一，有一说就是美欧回复同盟关系，另外有人说欧盟又抱琵琶半遮面，不同的人期望值不同，评价亦都不同。评论说，美欧重修旧好，加固民主阵线，事态还会进一步恶化，国家主席习近平要调整战狼外交，摆脱困境，可惜时与势已经消逝，无力挽狂澜。苹果日报评论。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龙尾就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在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过海的车龙就在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去香港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龙尾就接近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排到去山道对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车多，龙尾在北角码头。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就慢车，龙尾在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车龙排到去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吐露港公路近科学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在龙盘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上水。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红灯唔好行啊！ 红线唔好过啊！ 红旗唔好游啊！ 系啊，当泳滩悬挂红旗，系表示海浪大、天气坏、有红潮或者水质差等，呢啲情况都唔好落水啊！ 要等红旗除下，挂有红黄旗至适宜游水。仲有，无论喺泳滩或泳池，家长都要照顾好小朋友，确保安全。 认清旗号至落水，安心畅泳至开心。 我们一直都在说父亲节的故事。 我是精灵一点的沈达源，我这个问题少年间唔中都会得到一个重复的答案。到你做了老豆，你就明白。现在做了了，我明白。有时担子好重，有时我不太重要，亦都明白为什么母亲节餐饭硬是贵过父亲节。到你做了老豆，你就明白。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有个窝心的父亲节。 2021年6月17日，疫苗接种保障基金批出三宗申请，合共450,000元。 台山核电厂约五条燃料棒破损，当局称不存在泄漏。 新增一宗斯里兰卡输入确诊个案，带 N501Y 变种病毒。 美俄峰会结束，声明指即使两国关系紧张，仍可于共同目标取得进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跟大家讲到有关于疫苗的保障基金，见到就说保障基金是截至到去6月10日收到74宗的申请，现在就说这资料每个月都会去定期更新的。这74宗的申请现在就最新讲到说三宗获批，刚才就讲到说这三宗分别是涉及打针之后有触发严重过敏反应、住院治疗和贝尔面瘫。食卫局就讲话，即系呢啲都系唔涉及一啲长期啦，同埋永久性嘅损害。咁另外而家目前咧就话仲有大概八成嘅申请个案咧，即系74宗入边仲有八成度咧，都仲系处理紧嘅。咁我哋咧都邀请过食物及卫生局做访问啦，不过佢就话咧系暂时未能够系安排，亦都系不便咧透露咧个案嘅详情嘅。咁另外咧，除咗讲到呢、疫苗保障基金之外啦，卫生署寻日都更新咗咧疫苗安全监察报告，咁就话咧系77宗咧贝尔面瘫嘅个案入边咧，有几多宗系打咗科兴，有几多宗系打咗伏必泰咧？分别就话38宗系打咗科兴，39宗系打咗一个嘅伏必泰嘅。咁因为咧而家咧伏必泰嘅药厂咧已经讲明咗咧呢个贝尔面瘫系其中一种嘅罕见副作用啦。咁科兴嘅药厂嘅指引上面咧就冇提及噶。咁不过咧见到今次喺呢个安全监察报告啊，疫苗安全监察报告嗰边都提到，就话专家委员会咧系留意到接种咗科兴疫苗之后咧，有若干嘅贝尔面瘫报告，咁初步分析咧就表示话两者可能系存在住潜在嘅关联，咁有提到呢一点嘅。咁啊见到个报道都引述翻孔凡毅教授啦，咁就系呢个评估专家委员会嘅共同召集人话，点解咁提咧？就是、因为正就系啦，话科兴药厂嘅指引上面本身冇提及呢样嘢嘅，咁所以咧就要再做一个另外嘅研究咁话嘅。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18723111。话头先讲到有关于疫苗啦，亦都讲到关于区议会啦。有啲报章消息话，系咪可能七月咧就会系逐紧安排啲区议员去做一个嘅宣誓，而又可能引发一个比较大规模嘅一个取消资格嘅情况咧？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电话旁边有许先生，早晨。 早晨，萧生。 系你好。 我喺香港出生，香港生长几十年里边。而家先至知道去一個大時代嘅時間咧，有咩情況之下咧，要付代價。我哋啲係普通嘅市民咧，我即係眼目睇到呢兩年裏面所發生嘅事情。我時時有個想法，回歸之後，究竟我哋嘅政府有冇個好長遠嘅安排？所以俗語所講嘅係吃君之祿，會有擔君之憂，係咪？即係特別而家我哋當中嘅官員咧，如果佢係幾年之後就調任啦。几年之后咧，就可以退休、食长粮啦等等。咁究竟系边个去主持整个嘅香港政制改变嘅套路咧？咁嗱，今朝咧开始喐，即系传媒啦，苹果又出事啦等等。咁亦人心惶惶嘅喎。嗱，我哋嗰啲系良好市民咧，完全唔使谂呢样嘢。等我侧边好多嘅朋友、亲戚，甚至乎讲真一啲系几十年嘅朋友啊，呢段时间咧已经个个嗌紧要移民啦。要走啦，我哋话顶唔顺啦，咁落去有啲嘅本身嘅细蚊仔孙啊啲，佢啲成绩好好嘅，佢话我唔放心再摆细蚊仔去香港读书啊，港大、中大 好出名啦，但冇用，教坏我啲细蚊仔。嗱，有好多嘅言论出嚟啊，嗱，好似而家咁区议员嚟讲，以往嘅区议员系个 honor 嚟噶，系咪能够系帮助香港嘅市民能够做好多嘢？但系咩情况之下俾咁多议员入咗去，原来系有触犯咗呢个叫国安法嘅咧咁？喂，以前唔知道，甚至乎我哋本身嚟讲，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香港警队，喂，个个都知道，唔系派片啊嘛。咁都起碼有個情況之下係能夠特赦喎，係嘛？重新上路咯咁。咁有啲嘅細路咧係唔知道嘅嘢，或者俾人洗腦啦。呢個時候有冇咩方法可以重新回翻個正軌咧？咁係咪有機會又話冇機會？你 BQ 曬所有人之後咧，喂，又多咗幾層嘅人個心懷個意念咧？喂，點喎 ？OK， 咁又做咩嘢咧？咁嗱，而家甚至乎我自己幾次我打電話報警。甚至乎係打翻上你的電台，有時候唔俾我出去講嘢咩咧？我依一年左右，我發覺咧好多地方突然間交通有意外，乜嘢？你留意到咧，全部係喺嗰啲嘅交通要道、迴旋處、橋位之類。你一 jam 啊 jam 幾個區嘅喎。 好啊，唔該曬許生，講到由區議員咧講到成個政制嗰個嘅睇法。頭先佢提到有關於一傳媒嗰個情況，引述翻香港電台嘅報道啦，咁就話警務處國家安全處咧喺今朝早已經執行咗由法院根據香港國安法發出嘅法庭搜令，咁啊搜查蘋果日報喺將軍澳嘅大樓。搜查令咧就係授予俾警方咧搜查包括新聞材料嘅權力。咁亦都講到話國安嘅國家安全處嘅人員咧，朝早係拘捕咗五名嘅公司董事啦，咁啊涉嫌系违反国家安全法嘅，呢、這个就系、是香港电台新闻部嘅报道啦。咁另外有继续听大家嘅电话，我有石先生嘅电话旁边，早晨，早晨，石生，石生咧嗰、那个线路咧可能有啲问题，我哋同事可能，石生系咪翻嚟啦？ 系啊，系啊，系啊， 系你好，请讲，听到，请讲，听到啊，请讲， 嗱，实际上而家香港个环境咧就几个字啫。啊！輸打贏要，無所不用其極。嗱、我哋咧就係、是、香港土生土長嘅，唔好忘記區議會議員咧係我哋每人一票選出嚟嘅，係我哋嘅代議政制。咁你而家宣誓咗咧，你就話要取消人嘅資格。有啲區議員咧 係消息嚟嘅，呢個都係消息嚟嘅，呢個都 係啊係啊。譬如真係啊，蕭若文。有啲區議員咧係放棄咗自己嘅職位，就去選舉依個區議員為我哋去發聲。而家你突然間取消佢，咁人哋點樣咧？仲有一樣嘢，以前嘅區議會啊，民建聯啊，蛇齋餅總喺嗰度派。要你車人去選舉買嗰度，你開班咪喺選舉嗰個辦公室。咁點解你唔去追究咧？係咪啊？而家你要人哋去追究嘅話咧，人哋真係好慘嘅，係咪咁講啊？佢哋嗌我哋代我哋發聲。嗱，你好似話佢哋點解要追究警務處？因為佢個區你係有警務人員入去啊嘛，咁佢哋咪問警務處咯，好簡單嘅，唔係政治嚟喎。是民生问题喎、是咪咁你而家鸡蛋去挑骨头咁你全部取消咗就话两年啦。 OK。 你讲好多次啦两年佢唔补选嘅可以。佢冇紧几样嘢啫佢点解唔补选呢第一佢将投票低。第二佢将到呢选举嘅时间呢我哋报复式投票选返嗰啲区议员呢都系民选议员出嚟。 好啊，唔該曬石生啊，講到有關於而家即係報道引述消息咁講，區議員咧就嚟緊七月有一個嘅安排要宣誓。不過講到如果宣誓完之後，係咪可能會有即係過百名根據報道所講啦，過百名區議員咧會係被取消資格咧？咁會唔會做補選呢亦暫時有講法都係話即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咧都未有一個嘅補選安排嘅計劃嘅。休息一陣先。 一边靠把口， 一边用双手，偏偏佢哋系 最佳拍档。一个用手语演出嘅电视真人 show， 手语随想曲有学篇，六位主持， 三位听障， 三位健听，手口并用，共同挑战种种得意考验。 由力奇、烹饪、装修到训练狗狗，互相了解，彼此学习，让双健双方打破沟通隔膜。 星期日晚八点，港台电视31。 无限量宽再加通胀，美股系咪为高势危呢？ 美股嘅走势咧，其实系为高势危。而家嚟讲咧，其实美元资产整体都危险噶啦，美股、美债同埋美汇指数，QE 做得多噶啦，始终到咗一个极限。 一同今6月19日晏昼举办第三场2021投资月论坛，请嚟信汇证券行政总裁沈振盈同大家分析。详情请留意每日3节一同今节目内容。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见到一啲外电报道都话咧，欧盟啊系决定将香港咧正式立一个嘅白名单。咁呢个咩意思呢？就系话从香港入境去到欧盟嘅旅客咧，都可以系放宽一啲入境嘅限制啊。咁啊，呢个白名单度咧，亦都包括埋澳门啦、台湾啦、美国啦等等嘅一啲地方啊。对于成个通关咧，会唔会都有行进一步咧？或者对于去旅行，会唔会有机会好似之前新加坡嗰类咁，有一啲旅游气泡，因为呢个措施出咗嘅时候，喺欧盟都可以做到咧？欧洲啲國家都做到咧，咁請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有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早晨。 早晨，蕭立文，早晨。 早晨，姚思榮，點睇啊？今次呢一個話歐盟嗰度將香港立一個白名單，對於旅遊通關嗰度，你自己覺得係咪都係行咗一步咧？ 從意義嚟講啊，好事嚟嘅，即係證明海外對香港個防疫抗疫嗰個措施咧都認同啊，所以都係願意開放俾香港。嘅市民啦，過去歐盟嗰邊旅遊啦，咁當然到時會亦有啲誘因咧，吸引一啲譬如準備探親啦，或者公務商務嘅人士過去啦，咁即係起碼檢疫隔離檢疫14日啊嘛，咁呢方面多多少少對當地嘅酒店啊，或者呢、航空業有少少幫助嘅。但係你話從旅遊嘅角度咧就。幫助唔會太大嘅， 以你所知呢、這個係咪即係公布咗之後就即刻係實施定係點嘅？有冇聽聞過係點？ 我睇佢幾日，佢睇細則點樣啦。咁我都係睇傳媒講都係話唔需要打針都即係唔需要接種嗰個疫苗都可以免檢疫嘅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咁當然比其他地方，譬如香港就寬鬆好多啦，係啦。咁但係頭先我講啦，如果作為旅遊咧，始終香港人去完當地翻嚟又要隔離檢疫14日嘅話咧，咁嘅情況就對旅遊業就冇乜幫助嘅，因為你要翻嚟檢疫14日嘅話，咁你諗下去嗰邊，我假設去玩一個禮拜啦，翻香港又要隔離檢疫14日，咁即係廿幾日時間。一般人肯唔肯去用咁多嘅時間去旅遊，又要嚟香港隔離檢疫？咁香港隔離檢疫仲要住酒店喎，係嘛？相對費用亦唔低啊嘛。咁所以我覺得誘因係不大嘅，有角度就 係啦。你覺得因應即係歐盟呢一個放寬香港人入境，即係落咗一個叫白名單嘅情況咧，政府有冇需要即係主動再評估一下啊？係咪都人哋嘅地方係有呢一個嘅措施嘅時候，香港係咪都可以放寬咧？定係純粹睇個疫情咧？咁你覺得應該點樣考慮法咧？又 香港咧喺可以咁講，喺區內都係算比較嚴謹嘅一個城市嚟嘅咁主要原因咧，我哋特區政府。比較關注點樣盡快同內地通到關因為內地同香港嗰、那個無論係民生啊、經濟啊、或者各方面需要咧，個需求係相當之大嘅咁你話為咗同海外有某個程度通關而放寬限制，而一個唔小心又會喺啲香港社區內出現咗爆發嘅話咧，咁會影響到香港未來同內地通關嘅可能咁市民亦唔想目前嗰、那個整個檢疫情況做得比較好啲啦，即係我哋睇嚟都相當之最近都係零感染個案啦。咁如果因為稍微放鬆又出現類似台灣嘅情況或者新加坡嘅情況，咁有好多嘢頭嚟過咧，咁我睇特區政府係唔願意冒呢個風險嘅。咁所以我相信喺目前嘅環境之下咧，都會用翻而家嗰個。檢疫防疫的措施咁最多就喺第日接種咗疫苗之後，係咪嗰啲限制相對逐步放寬咧？ 我睇政府都喺呢方面都系检讨紧嘅。 嗯，即系你自己个人嚟讲，即系在于旅游业界代表嚟讲，都觉得系外防输入，而家暂时睇个疫情嗰个嘅元素系大啲、重啲，即系都即系为咗内地通关快啲通翻啦，就都系唔好即系喺外地嗰度有咁大风险入嚟啦，即系免除一啲即系入到嚟嘅人士嗰啲检疫措施，都唔好免除住啦，系咪咁样咧？ 旅遊角度梗係希望開放地方越多越好啦，起碼即係本地旅遊旅遊業啦，或者航空交通業啊、跨境業都有幫助嘅。 嗯， 但係我哋睇到咧，當一個疫情再爆發嘅時候，影響就唔係旅遊業嘅。 嗯， 包括可能我哋日常市民嘅生活啦，嚇、啊，好簡單，即係到時食肆啊，好多嘅場所又要重新又要關閉，跟住又要。大廈又要封鎖，咁又要隔離檢測，咁即係好多嘢咧，一連串嘅嘢會影響到民生嘅。咁所以我哋政府喺呢個平衡民生啦，包括頭先講同內地嗰個通關啦，包括我哋實際需要咧，喺呢個問題上，佢都係會採取相對謹慎嘅態度嘅。 但歐盟都涉及好多歐洲入面唔同嘅國家啦，起碼會唔會有個別一啲國家相對疫情好啲，可以做到好似之前或者嚟緊咧如果順利嘅話咧，同新加坡做嘅旅遊氣泡之旅呢一類計劃咧？ 呢、這個要睇翻佢本身嗰、那個當地對疫情嗰個控制嗰個標準啦，或者當地嗰個國民本身對疫情嗰個態度啦。咁、我睇翻亞洲呢方面咧，相對係緊好多嘅。無論新加坡，就算最近發生即係嗰個疫情爆發嘅台灣咧，佢喺疫情控制方面個態度都相對，即係無論係市民啊或者政府方面都係比較係著重以檢即係防疫為主嘅。但係歐美國家嗰個標準，我覺得因為佢哋嗰個文化同一啲唔同，所以睇到佢哋就算開放咧，佢對疫苗本身。冇打都可以開放入嚟嘅，咁呢、這個即係喺我哋嚟講，我覺得個風險係相對大嘅。 嗯， 但係當地可能覺得喂呢啲都已經係一個風土病啦，咁長期咁耐都係唔掂嘅，都係要適度開放啦咁樣。所以開放標準如果唔同嘅時候咧，就好難好似新加坡個旅遊氣泡咁樣雙向嘅一個咁嘅免檢即係免隔離檢測嘅做法咯。 你預期嚟緊，即係而家暫時就未能夠通到啦。即係譬如歐盟嗰度，即係翻到嚟都要做一啲檢疫措施啦。預期除咗歐盟之外，其他地方會唔會都會當香港係一個即係類似，如果有白名單嘅話，或者一個比較好啲嘅地方嘅話，都會落入去呢個名單咧？即係香港喺其他國家或者地方嚟講嗰個嘅控制疫情嗰個水平係咪都算高咧？而你覺得？ 而家如果香港話肯。即係開放市民出去，而好多國家我哋都係受歡迎嘅。咁最近好明顯就係泰國啦，係、啦，最近都佢都準備話幾月後就全面開放呢、這個邊境啦。咁好似呢啲咁樣，我睇如果當有國家想開放咧，香港可能佢都優先考慮嘅都會。 好啊，唔該曬，余小榮同你傾到呢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朝早九点几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经由长征二号 F 遥十二运载火箭搭载升空。三名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同汤洪波。朝早出席完出征儀式之後，由專車再到發射場，進入飛船返回艙做準備。三人會留住在天和核心艙大約三個月，執行各種任務，包括在軌驗證航天員長期駐留、物資補給、出艙活動、艙外操作、在軌維修等太空站建造和運營關鍵技術，並且會成為中國載人航天進入太空站在軌組裝建造階段後的首批太空訪客。警務處國家安全處今朝執行由法院根據香港國安法發出的法庭手令，搜查《蘋果日報》將軍澳大樓。 搜查令授予警方搜查包括新闻材料的权力。国安处人员朝早八点之前到达苹果日报将军澳大楼进行搜查。国安处表示，行动目的是为一宗涉嫌违反国安法的案件进行搜证，搜查行动仍在进行之中。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朝早拘捕五名公司董事，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据了解，被捕的五人包括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剑雄、营运总裁周达权、苹果日报副社长陈佩敏、总编辑罗伟光和苹果动新闻平台总监张志伟。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宗属于本土病例，全部来自广东，15宗是属于境外输入病例，福建、广东和云南各有3宗，上海2宗，北京、江苏、湖北和四川各有1宗。另外新增24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全部属于境外输入个案，4宗当日转为确诊，都是境外输入。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瑞士日内瓦的峰会结束，普京形容峰会有建设性，又指两国同意恢复互派大使。普京说，拜登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和前总统特朗普很不同。拜登说，他向普京表明并非针对俄罗斯，但是不会容忍俄罗斯干涉美国民主。拜登认为亲身会面是很重要，可以令到对方不会误解意图，认为普京不想出现一场新冷战。双方在多项议题上有分歧，但是同意进一步讨论军备控制问题。两国联合声明说，峰会证明即使是在两国关系紧张之时，仍然能够在确保战略领域的可预测性、降低武装冲突风险和核战争威胁的共同目标上取得进展。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83点，跌153点，总成交金额11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10点，啱啱转咗，上证综合指数系报3514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8点，升6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4.5，跌2.5；苏豪中国4.67，系升0.7；周黑鸭10.48，跌2.6；泡泡玛特61.7，冇升跌。ESR 24.15升5仙，阿里巴巴202元，跌1.4，美团288.4，跌4毫，中国平安78.95，跌3毫，盈富基金28.64，跌1.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4，日元110.68，瑞士法郎0.909，加元1.228，人民币6.424。英镑对美元1.399，欧元对美元1.2，澳元对美元0.76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日经平均指数报28976点，跌314点。港金现价报16820元，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9.5美元，卖出1820.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

幾個嘅員工啊。至於香港航空方面咧，都回覆咧報章咧就話係正係委任緊一啲新嘅服務供應商啦，亦都係向客户保證喺過渡期之內咧係會繼續有香港航空嘅機場服務咧係維持啊。咁我哋都有問過香港航空嘅，不過就暫時未有回覆嘅。都想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有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主席李永富，早晨。 系早晨啊，主持小生。 早晨，李永富。由即系香港航空，真系近排有好多新闻啦。由之前上个礼拜就讲话有关于一啲机师啦，要放带薪假啦，即系放假六个月就攞一个月嘅固定薪金啦。而家就讲紧个地勤公司嗰度咧，都话七月起咧就系停运啦。咁你自己有冇话收到啲员工求助啊？收到几多啊？咁 收到几个啦，就主要就系问有冇工介绍啦，因为依家佢哋最担心嘅就系话突然之间冇咗份工，家庭收入嗰方面受到影响，咁变咗要急需去揾一份比较稳定啲嘅工作。 而家就话240个员工遣散啦，你听到系咪都系咁？或者你哋有冇机会接触到啲管理层？ 管理层嗰度我未接触到嘅，咁就透过同事讲啦，咁佢哋都自己个部门都有百几人。咁可能即係佢加加埋埋，咁佢未唔止嘅，咁即係可能成間公司可能就真係要等官方嗰邊核實先知道。 部門百幾人係講緊公司嘅邊個部門已經炒百幾人？ 因為其實可能因為其實佢都好多個部門嘅，佢地勤有 ASI、Landside 其他各樣嘢， 咁所以頭先你講嗰個部門係加埋曬定係一個部門已經百幾人？ 佢。一个部门，佢嗰个部门 系边个咧？嗰个系 嗰个系即系 ASI 嗰边嗰啲嚟嘅。 OK， 而家有冇听到话啲员工就系最主要就系即系搵工啦？有冇话即系听到话佢即系公司方面嗰个遣散安排会系点咧？系咪有啲可以？我见系咪话可以转职啊？转去另一间嘅公司啊？咪 公司话如果系睇下佢内部嗰边有冇。可以吸納翻一部分嘅人手，咁就另外就睇下其他嘅機場營運商有冇需要佢哋可以轉到過去嘅職位咁樣。 點樣內部吸納到啊？即係佢唔係停運嘅咩？點樣由內部吸納到？ 即係你仲有香港航空自己啊嘛，咁佢可能有相關嘅一啲工種或者係職位，佢自己本身係合適嘅咁樣咯。 係咪另外我見有報道就話香港航空同新加坡本身新加坡嘅新翔集團合資啊一間叫做新翔香港公司，呢一個都可以吸納到部分員工，係咪就係你講嗰樣嘢？ 呢個都係其中一間。 吸納到幾多咧？又可以？ 呢個唔知，未有個數字出到嚟。 但你有冇接觸過即係獲吸納嗰啲員工？聽到即係吸納到之後嗰個工作內容會點啊？會唔會人工都減好多啊？有冇聽過呢啲啊？ 我暫時未收到，因為都係可能進行緊，咁所以佢哋未有透露嘅。 整體你點睇今次而家地勤公司啦，即係香港航空地面公司話七月停運呢件事，你自己點睇咧？ 我哋都係傷感嘅，因為始終我哋都喺。疫情之後我都捱了十幾個月了，就今次亦都是繼香港航空本身自己話要裁放無薪，唔係即係帶薪假嗰度咧，其實都我哋都擔心緊會唔會影響埋地勤服務嘅，其實一直都我哋都問同事，咁其實係有冇新嘅進展啊？咁佢哋當其時都話未有，同埋都係擔心緊嘅咁樣。跟住過咗兩三日就已經即刻就宣布話佢哋要結業添，咁樣所以變咗就個消息都幾令人突然同埋沮喪嘅呢個。 但其實你哋預即係可唔可以話係都係意料之內咧？因為其實成個航空業咧喺疫情之下都。可以話係幾乎完全停頓啦。咁我又見到香港航空地面服務有限公司啊總經理啊陳麗文亦都講到，佢直情預計話2024年之前咧旅遊業都唔會復甦，即係佢個評估就係咁樣嘅。呢個係咪都係同你哋相近咧？其實 呢個咧其實一直都係 IATA 嗰邊講嘅講法嚟嘅。咁其實我哋大家其實心裏邊都冇底。 因為一直都個疫情反覆啦，咁同埋有變種啦，之類嘅情況一直咁樣出現。咁其實旅遊泡泡，我哋其實之前都已經係預咗嘅。咁又突然之間煞停咗啦，因為疫情嘅關係。咁煞停咗兩次，咁其實我哋人手啊各方面其實預留咗喺度。咁突然之間又停咗兩次，咁其實都壓力都好大下，其實啲同事都。 嗱，對於香港航空或者香港航空嘅地面服務公司啦，而家即係地勤公司有個咁嘅情況，而家話地勤公司都應該要遣散超過200名嘅員工啦。你又點睇？歡迎打你1872311 1872311。疫情之下，尤其是航空業啊、旅遊業嘅影響都唔細啊。如果你會唔會都係涉及其中嘅咧，可以講下你嘅睇法、你嘅經歷嘅。另外都想問一下阿李永富啦，就係頭先你都話接觸過啲員工啦、揾工啦，佢哋要轉行其實難唔難咧？你自己評估又？ 有啲都難嘅，因為其實佢都喺呢個行業有啲做咗五年幾嘅，咁其實突然之間你要佢轉去其他嘅工作，佢哋可能都要一部分時間，需要啲啲時間嘅適應。咁同埋我哋本身亦都翻開輪班嘅好多都，咁變咗要揾一份工，亦都可能要重新適應。咁嘅情況。 你自己預計其實地面服務嗰邊就係咪算係裁走曬啲人啦？會唔會再有下一步嘅裁員方案？因為我見佢話停運，其實我又唔清楚係完全炒曬啲人定係點樣咧？ 我哋依家都其實佢冇進一步解釋到嗰、那個情況。咁因為佢可能都係因為佢我哋未曾得到嗰個正式嘅官方嗰個嘅答覆嘅，其實就 OK 嚇，呢個都可能要再跟進再問一問啦。呢、這個就係嘛？ 係啦，係啦。 OK， 冇錯。 我見港航另外就話，即係從市民嘅層面啦，就話即係會委任新嘅服務供應商嘅，就唔影響而家機場即係香港航空嘅服務嘅。咁呢個係點樣做到咧？即係冇咗間公司又點樣維持到個服務咧？新嘅服務供應商同原本嗰間有咩分別咧？ 我本身機場地勤服務咧都有三個營運商嘅，除咗新翔啦，佢自己本身自己嘅飛機啦，咁仲有亦都係有香港機場地勤服務有限公司同埋呢個怡中地勤服務有限公司嘅，咁所以其實佢依家最主要嘅都係揾翻相關嘅供應商同佢哋傾翻個條件，每一班機咩價錢咧，同點樣去處理啊咁樣，咁同埋佢可能都會預留翻部分嘅人手，就係話喺最壞嘅情況下低，佢都有啲人去幫佢做住先啦咁樣。 但呢個會平啲咩？比起原本間公司？ 佢可能呢、這個亦都好難講嘅。 OK， 因為要計起上嚟好多嘢計。 OK， 好，唔該曬李永富。咁啊，李永富就係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主席。咁佢都話要再同官方再接觸啦。即係究竟係而家係全部嘅人，即係員工係炒曬有關呢一個嘅香港航空地面服務嗰度，究竟係點樣咧？下一步會唔會再有啲裁員方案咧？咁呢個佢都話再了解嘅。唔該曬李永富，先聽一節一分鐘，先休息一陣先。 五十年後，建黨百年座談會。 立法会议员谢伟俊律师， 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总监许贞教授， 基本法基金会会长李浩然博士， 五十年后主持叶国华， 6月25日星期五晚上7:30举行，一起探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机遇与挑战。 登记入场的详情请留意星期六下午2点，五十年后。 阿爷嗰代，佢哋会话做人最紧要唔好食碗面反碗底。爸爸嘅一代，佢哋好重感情，佢哋认为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我哋希望下一代读多啲书，一定有未来。佢哋嘅反应永远就系 what？ 今个星期那些年张伟基同你一齐睇下唔同年代嘅父亲角色。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父亲节快乐！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天在立法会讨论到有关于失业贷款政策的议案辩论，也有议员提出除了失业贷款之外，是不是可以都研究失业援助金呢？在多名的议员同意之下是通过了，这个都可以请一位嘉宾跟我们一起谈。有劳联立法会议员潘兆平，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潘兆平。刚才又讲到有关于上一个嘉宾就同我哋讲到有关于航空业嘅员工咧，而家可能都面临一啲失业嘅情况啊，被裁员啦。啱啱你哋喺立法会又倾到有关于失业贷款嘅政策喎，寻日通过咗呢一个嘅政策嗰内容咧，个议案内容可唔可以简单讲下系点样啊？ 其实咧，我提嗰个议案内容又好简单嘅，就是希望政府咧。就制定一个可以持续的失业贷款政策。咁另外呢，就而家嗰个百分百担保个人特惠计划呢，希望可以延续，希望可以帮助嗰个失业雇员呢舒缓个经济压力。咁当然啦，琴日呢亦都有议会同事呢做咗个修订，亦都话通过嘅。咁佢哋嘅建议呢，其实我哋都支持，因为亦都系希望呢，就系即系有一个失业援助金。咁我相信咧，當然呢個係冇約出嚟嘅議案，通過咧，政府琴日嘅回應對呢個問題咧，其實佢哋一路都係用佢哋個立場咧，就即係而家嗰個失業嗰、那個貸款計劃咧，只係一個短暫嘅應對嘅一個措施啦。咁至於個失業援助金咧，佢哋成日講就冇一個即收即付嘅系統咧，亦都对公共财政会惊带来一个深远影响啦。咁我自己睇咧，因为事实上我哋提呢个失业贷款咧，已经系好耐以前提嘅。咁沙士期间亦都面对好多工友咧，即系佢哋又未跌到落去攞综援，咁佢又有经济困难。每年都向阿财政司司长提，咁今年咧佢又反而即系接纳咗，咁啊做咗个百分百，咁但系咧一个短期嘅，又唔系一个恒常。咁至於失業援助金， 半年啦，嗰、那個做 係咯，所以講我自己睇咧，就呢個設立一個即係保護呢個失業工友喺經濟困難嘅時候有一啲制度咧有需要。咁因為事實上而家你睇嗰、那個就業，其實嗰個唔穩定程度咧係比以前大好多嘅。咁你出現過金融海嘯啊、金融風暴啊、沙士啊，而家你呢個疫情冇人想象都會，即係咁耐都仲未完結得到，而一個曙光咧就似乎睇落嚟咧，即係除咗真係所謂要所有人接咗疫苗有一個群體免疫，咁你正話講航空業，咁你睇下嗰啲旅遊啊、航空嗰啲，真係佢哋冇辦法可以。即係能夠有職業嘅， 但你 我自己好擔心，即係持續係咁嘅時候咧，對失業工友嗰個影響好大咯。 但你自己頭先都講到呢、這、一個，就算通過都係一個冇約束力議案啦。你預期政府會點樣回應或者點樣做呢？因為我見到啊，許正宇局長咧，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就話：而家現有嗰個半年期嗰、那個咧，頭先講到嗰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咧，都係一個輔助性質，都係過渡性支援嚟嘅。即係佢哋係咪似乎都係想俾一啲短暫嘅計劃多啲咧？聽落去， 而家聽佢哋嘅口吻就係咁啦。所以我點解要做呢個咁嘅議案咧？其實就係希望有個恆常。咁當然咧，即係話有一個選擇，好過冇啦。就如果以而家嗰個申請者咧，即係當然而家失業率仲係維持高企 6.4 啦，成20多萬人失業。咁嚟申請嘅人咧都萬幾人。即係換句説話，呢啲人嗰個困境係好嚴重，因為我哋識好多工友咧，佢哋出頭諗唔到要捱咁耐嘅。咁、 okay. 你使到自己嘅積蓄冇曬，借到周圍冇得好借。咁而本來就大家知道都唔想去借，有份工作有正常收入。但係而家你佢哋要捱呢個關口啊嘛。咁我自己睇即係作為政府係要有一個措施幫助佢哋。而且佢哋真係揾到嘢做係可以還噶嘛？而家對政府公共財政嗰個影響冇咁大。 如果做一個即係唔係一個失業援助金，而係一個持續啲嘅失業貸款咧，即係成日都有人話，始終係一個貸款，啲人係冇嘢做嘅，咁你冇嘢做又要借住錢先借錢度日，咁都未必係真係幫到佢哋喎。又點睇咧？ 本來梗係最理想嘅，成個所謂要設立一個失業嘅援助制度係包方面啦。咁其中我琴日嘅發言都講過，即係 有一個失業保險或者係失業援助金，甚至冇即係失業貸款係其中一個考慮一個。咁而家你好多啲學生咧都可以借錢嘅， 嗯， 啊佢大學嗰啲學生去揾翻嘢仲咪還咯。咁我哋本嚟嘅另一個考慮就係、是、你有呢個制度，佢哋有好多打工仔已經有強積金噶嘛，咁佢咪用強積金做個擔保咯。咁、 嗯、 你擔心佢將來唔還到佢65歲要攞錢嘅時候，佢咪喺嗰度扣翻佢咯。咁、 okay. 如果還，你對公共財政係冇影響嘅。咁、嗯、但係可以解決到工友喺困難之下咧，佢要燃眉之急，佢唔使要去問大耳窿借啊嘛。 嗯嗯嗯，明白。好啊，喂，唔該曬潘少平，同你傾到呢度。潘少平咧，好唔該。潘少平咧就係勞聯嘅立法會議員嚟嘅，同我哋講到係尋日咧喺立法會嗰度咧，佢都提出一個嘅議案啊嘛，就係、是、希望咧促請政府咧可以制定可持續嘅失業貸款政策，咁就話咧喺定之前咧都可應該咧要至少要延續咧而家嘅100%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咁呢個計劃就係4月開始接受申請啦，咁啊已經係話係半年期嘅，有個咁嘅做法。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聽日再見，拜拜。 一分鐘閱讀主持岑日飛，製作周偉業。 深度觉醒，拥抱自己与一切美好关系的高振动上色呢本书，认为爱是高频率的振动，而爱的选择是内心那片爱的振动场向外的运动，一旦选择将爱情带出那片能量场，给它方向和目的地，就会感受到那种爱从内往外的流动。 作者认为发出爱的高频率震动不是大脑，而是我们的心。他说心是一座强大的电磁场，在强度上心的电磁场是大脑电磁场的5000倍，而振幅是大脑电磁场的60倍。而且心的电磁能量不单止会影响身上的所有细胞，还会影响周遭空间。科学家估计，从心所辐射出来的电磁能量会触及周围约2.5米至3米的所有人和事物，并且会作出微妙的互动。 如果要重新校准心的电磁场，就要让我们的心软化。软化不等于软弱，软化是创出延伸和扩展的空间，从一个形状转变为另一个形状，让我们的心保持更加开放、更加有弹性的能量空间，将心转变为融化、流动和柔软的状态。 但是心的电磁场一旦出现短路，它的表征是人会变得烦躁和容易发怒，感觉激动、焦虑、躁动不安。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就会很难软化，必须作出修复。 心的软化会令爱充满勇气，深入感受他人之心，化成慈悲。作者所讲的慈悲，英文是 compassion， 这个字是拉丁文的 com，com， 意思是一齐，加上 basil， 意思是受苦。在作者笔下 ，compassion 既有耶稣的受苦受难精神，同时佢亦引证观世音的闻声救苦，穿梭娑婆人间，听闻众生的祈愿，循声而至，救度众生。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心爱觉醒》，拥抱自己与一切美好关系的高振动讯息，作者芭芭拉·安吉丽斯，由三彩文化出版。